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听着耳边的音色，很多朋友已经辨认出来，这就是蒙古族特有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的代表的乐器，而且呢，它不但是在中国，在世界乐器家族当中，它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无论是民间艺人，还有牧民，他们都喜欢演奏马头琴，而马头琴演奏的曲目就是像耳边这种深沉、粗犷、激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马头琴的音乐。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是很多人最熟悉的马头琴的曲子《万马奔腾》。 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头琴。那对于马头琴的样子，大家肯定都还是有认知的，就是它的琴头是一个马的形状。那其实是从山林的狩猎文化时期一直到草原游牧文化初期，蒙古人他们所使用的乐器不仅仅是马头琴，而是像火鼻丝还有托布秀尔这些弹拨乐器为主的。从蒙古秘史还有原始当中记载来看，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时期，蒙古民族乐器都是以弹拨为主的。比如像元代的蒙古的军人还有牧民，他们都很善弹火鼻丝，喜欢集体来踏歌。当草原的游牧音乐迅速发展，马头琴这件拉弦乐器脱胎而出，得到了最广泛的普及，而且呢，最终也是取代了其他的弹拨乐器的地位，成为了最有草原特色的蒙古族的民间乐器。今天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来自于几位马头琴大师他们来演奏的马头琴的音乐。你现在听到的是齐宝力高他的演奏。 马头琴很适合来演奏蒙古的长调，其实它是这样的一个拉弦的乐器，所以呢长调无论它是怎么样的延长，它都是能够应和的。它也很能够准确地表达蒙古人的生活，比如像辽阔的草原，呼啸的狂风，悲伤的心情，奔腾的马蹄声，欢乐的牧歌。还有呢，就是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族的乐器总体都是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仅是在舞蹈歌曲伴奏，还产生了一些纯的器乐曲。在18世纪的时候，马头琴的外观和结构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现在呢其实在它的整体变化以后，它也是出现了不少民间的说唱演奏家，也就是我们经常也能够听到一些一边弹一边唱的人，比如耳边。琴因为琴头雕饰马头而得名，在原始当中就曾有记载，有一种乐器勺形的胡琴，当前很多专家认为这就是马头琴的前身。那至今呢，也有人把马头琴叫做勺形的胡琴。其实在当时，马头不一定，琴头不一定都是马头，有的时候呢还会有鳄鱼头，还会有龙头。此外呢，还有说这种琴的琴头呢还会呈现很多不同，像猴头也出现在这种琴的琴头上。那其实到现在为止，应该说马头琴已经固定下来了，就是它的琴头就一定会是马头。那现在我们来聆听都是马头琴来演奏的音乐，那耳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赞歌。 马头琴他们可以是自己组成乐队，还可以和很多的乐器一起来合作，比如耳边和钢琴。说起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乐器，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像藏族的弦子，像维吾尔族的热瓦普，还有哈萨克族的冬卜拉，那蒙古族的马头琴应该是我们认知度还有参与度的 number one 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种可以代表蒙古族他们的民族乐器活化石，就是马头琴。而现在听到的是飞腾的野马。

首蒙古族非常熟悉的曲调森基德玛，开启了永恒的魅力第二十段。欢迎各位好朋友，悠悠的琴声，一样的长调，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草原上特有的琴声，马头琴。马头琴它的演奏总是让我们眼前一片草原的辽阔。那此刻继续来聆听耳边的这一首是回响曲，你能想象吗？马头琴来演奏。 Thank you. 我们会喜欢马头琴他演奏的时候那种非常快速的运功，但是呢，蒙古味道有的时候是有那种蒙古根的味道，比如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好像长调一样，悠悠的在耳边，但是我们一听，好像它走进了我们的心里。头琴来演奏蒙古族的音调最合适不过，但是呢，你知道他也可以演奏其他不同的作品的，像现在我们听到的，听到了吗？ 梦幻曲，这也是拿马头琴来演奏的。我总是觉得好像里面还是有蒙古味儿。马头琴，不知道你特别愿意选择像耳边这种特别快速的，还是像刚才那种很慢的？有的人会说都一样啊，都喜欢。但是的确，就像有的人说的，快其实并不代表它的技法的先进，而民歌呢，也不能是没有我们所说的这种各种节奏、各种速度的这种支持。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马头琴，继续下面的这一首，很多人可能都可以跟唱的。嘎达梅里。 Өгөөс нисаад ирэх улаан галууны жолжгаа Урц их шар мөрөндөн Суухвэг мэн нисууда Урваад гарсан гадаа мэрний мэн Учир ядлийн хэлбэлэ Үргэн алан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хаан гадаа шарааны Тустаа! 有着史诗感的甘大梅林，那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马头琴和朗诵的版本。在经过了很多年的传承，马头琴也是随着发展有了好大的变化，以至于呢，以前我们都知道可能仅仅是一位演奏家坐着来拉马头琴，现在马头琴的表演有了很多视觉表演的艺术的作品，也是经过了改良，也是有好多马头琴的演员，他们可能会站立来演奏马头琴，这也是让马头琴的流传更为的广泛。那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将马头琴还有蒙古文化都传到了欧洲，俄罗斯也有了马头琴，并且在当地是很受欢迎的。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蒙古族的马头琴音乐。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万马奔腾这样的一个版本，也是来自于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他的演奏。今天一起来聆听的就是马头琴。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